你知道为什么 Superman 爱穿紧身衣吗？ 不知道耶，为什么啊？ 因为救人要紧啊！ 哈哈哈，你干嘛突然间说 Superman 的冷笑话？ 因为 Superman 的电影要上映了。这次电影讲述超人以记者克拉克·肯特身份，试图调和他的克星血统与人类之间的矛盾。 In effect, you illegally entered a country. This is how you're gonna be? I'm not the one being interviewed, Superman. 现在上到 GoStream.m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Superman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 Choices, your actions. That's what makes you who you are. 详情条规浏览 GoStream.my 7月10号 ，Superman 和你一起拯救世界。 GoStream, be your own trend.